每一刻，每一天，仍旧是那么真心爱着你，随着那情话片片，悠悠地我心到你面前，清风已把心中轻轻吹遍，心中满是热爱，情共爱将我两心牵，两颗心早已化一，爱意令我如梦似诗，心中充满热爱，犹如水也似比金坚，两颗心早已化一，情两牵。 早已化一，情两牵。